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5。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教育部提出暑期托管应当遵循教师志愿、学生自愿要求。 北京暑期托管7月19号开始，中小学课后服务将延长到下午6点。 2021年服贸会9月2号到7号在京举办，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 电影《失孤》中被拐儿童原型被找到，2名嫌犯落网。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暑期托管。这个暑假，一些地方和学校推出了官方托管服务，一时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家长会把孩子送回学校托管吗？老师的寒暑假会取消吗？ 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通气会表示，暑期托管服务应当遵循学校主动、社会参与、教师志愿、学生自愿、公益普惠等基本要求。要取消教师寒暑假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暑期托管变成第三学期的说法不符合实际。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说，暑期托管服务主要面向确有需求的家庭和学生，并由家长学生自愿选择参加，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不得组织集体补课，不得讲授新课。 同时要引导教师志愿参与暑期托管服务，但不得强制。对志愿参与的教师应给予适当补助，并将志愿服务表现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3.半难题同样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吕玉刚介绍，将进一步推进课后服务工作，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并且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 据介绍，2017年以来，教育部多次出台相关文件，推进课后服务。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共有102000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 吕玉刚说，要将课后服务作为解决家长急难愁盼问题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也就是说，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对仍有困难的，应当提供延时托管服务，但是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北京方面，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周5天要提供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不早于下午5点半，未来将调整到不早于下午6点。暑期托管从7月19号开始到8月20号结束，分为2期，每期12天。托管服务对象为2020至2021年度小学1年级到5年级在校学生。 市教委副主任丁大伟昨天表示，暑期托管服务主要是帮助家庭确有需要的学生，家长和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自愿选择参加托管服务，学校不能强制学生参加，更不允许动员学生不参加。对于参加托管服务的学生，适当收取费用，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托管服务费用予以减免。 丁大伟强调，开展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不是取消暑假，各区教委统筹全区教师资源，在不影响正常休息和进修培训的基础上，合理选派安排教师参加托管服务。 其他方面的消息，服贸会的时间确定了，昨天商务部召开2021年服贸会专题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举行，并且第一次设置了数字服务专区。来听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本届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 数字服务专区位于国家会议中心E3、E4馆，重点邀请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国际国内数字服务的龙头企业，突出展示全球服贸易领域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前沿、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另外，八个专题展也将展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下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发展。目前数字服务专区已经有亚马逊、佳能、日电、阿里、京东方等39家境内外知名企业报名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孙瑶介绍说，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及驻华机构确认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 除了爱尔兰驻华使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瑞士欧洲企业联合会等多次连续参加服贸会的老朋友之外呢，还有近40家国际机构为首次参加服贸会的新朋友。 今年服贸会八个专题展及专题配套的论坛会议将首次在首钢园区举办。北京市商务局局长严立刚介绍说， 5月底13个封闭场馆主体结构施工完成，预计7月底前项目建设将全部完成，达到竣工验收条件，正式开启布展和调试的工作。 为做好2022年冬奥会空气质量保障，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同时公布2项新版地方标准，分别为街巷环境卫生质量要求和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作业要求。按照新要求，居住区周边车道上的尘土残存量不得超过每平方米15克。这两个新标准从今年10月起同时实施。 按照新的要求，城市道路被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一共3个清扫保洁等级。无论是一级、二级还是三级道路，每天作业的次数至少保持在1次甚至1次以上。 道路完成清扫后将进入日常保洁步骤。按照标准要求，一级道路至少15分钟要巡回保洁一次，二级道路要确保至少30分钟巡回保洁一次，即使是三级道路也要1小时至少巡回保洁一次。 22万亩世界最大桃园进入成熟采摘期，平谷区昨天举办2021年平谷仙桃季启动仪式，即日起到10月底，白桃、油桃、黄桃、蟠桃4大类200多个品种的精品仙桃将大量供应市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有人问多少钱呢？直接商城这边下单就可以。咱们下 大桃销售季节，平谷区的桃农们纷纷化身电商主播，在自己家的果园直播卖货。平谷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培训负责人、新农人讲师团团长王丹说：“ 这个相当于是在您原有基础上扩展了一个新的销售渠道，客户直播间关注以后直接就来采摘，他们通过电商增收10000块钱以上的还是很多的。” 平谷区今年还成立了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中心主任熊宇金介绍说， 近些年随着电商的发展，平谷大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是呢，很多消费者可能吃到的不一定是正宗的平谷大桃。平谷区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消费者能找到正规的渠道。今年是做基础设施，例如说培训，另外我们还在做供应链，解决桃的产后的品质问题，目的就是让更好的有品质的仙桃第一时间让消费者吃到。 记者了解到，今年京东、顺丰等也将物流成本降到史上最低，助力大桃销售。平谷区商务局副局长齐伟全说， 今年我们进一步丰富销售渠道，建立立体化的营销体系，包括电商销售，然后呢，这块是我们城市社区，平谷嘛近邻北京、天津，我们让2个特大城市的居民呢能在最短的时间吃上平谷仙桃。社区销售我们能够保证当天下树，当天到达老百姓身边。 本市6月1号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昨天清晨结束，这场雨大约持续了36个小时。市气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1号傍晚6点到13号清晨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14.2毫米，城区平均118.2毫米。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金兰表示，丰台、通州、大兴、延庆4个区平均雨量达到暴雨量级，其他各区都为大暴雨量级。今年入汛以来，全市平均降雨量287.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90%。今年以来，全市平均降雨量354.1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60%。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17号到18号，本市还将有一次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未来空天技术学院成立大会昨天举行，学院实施8年制本博贯通定制化学研一体，将聚焦空天技术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培养系统总设计师和拔尖创新领军人才。2021年启动本科招生。 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家大剧院复排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昨晚在大剧院首演，指挥家李新草的直棒，女高音歌唱家雷佳、男中音歌唱家廖昌勇等七位主要演员和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管弦乐队、合唱队以及中央民族乐团共同为观众讲述了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坚定信仰之光的感人故事。本轮演出将持续到7月18号。 改编自同名电视剧的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日前结束了上海站的演出，将于本月28号到8月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这部话剧以上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两个家庭的浮沉、兴衰和变异，印证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必然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大势所趋。 第17届北京舞蹈大赛决赛阶段将从明天开始在天桥剧场举行，比赛将持续到21号，多场业余组和专业组的比赛和最终的颁奖仪式将与首都观众见面。 国内方面的消息，1997年9月21号，山东聊城郭刚堂夫妇2岁半的儿子郭新振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名陌生女子抱走，下落不明。郭刚堂由此踏上了漫长的寻亲路，骑行50万公里，骑废了10辆摩托车。 郭刚堂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失孤》，2015年上映后引起广泛关注。日前，当年的被拐儿童郭新振在河南被找到，两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7月11号，离散24年的家庭终于团聚。 国际方面的消息。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不到10天，位于东京中央区的奥运村昨天正式开放，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入住。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当天没有举行入村仪式等庆典活动。日本媒体称，日本奥运村的开放过于悄无声息。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消息，5G 发展提速，到2023年，我国 5G 个人用户普及率将超过40%，用户数超过5.6亿。 北京青年报报道，新修订通过的行政处罚法明天开始施行，电子眼等设置地点应向社会公布。 新京报报道，国家卫健委发布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去年我国艾滋病发病数10年来首次下降。 北京日报报道，北京第一条第五航权航线通航。 澎湃新闻消息，广西多地提出学生户口本上家庭成员原则上未完成疫苗接种的暂缓入学。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6点半开始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10分左右播出。今天关注大兴区建立27+8重点民生项目清单，今年已经妥善解决民生诉求4万多件。 北京市发改委日前批复了地铁1号线福寿岭站启用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福寿岭站堪称北京最神秘的地铁站，其实除了福寿岭站，北京还有很多地铁站有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北京的地铁站名是怎么来的？每个站点、每条线路又有哪些讲究？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就和大家聊聊北京地铁站站名掌故。 北京孩子暑假被1对1家教填满，近期在社交平台引发讨论。有媒体报道，在一个家教公司的派单群里，大约20分钟就有8个家教订单被认领。隐秘的1对1会不会成为培训的新出口？家长的教育焦虑又该如何缓解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湖南女大学生江怡遭遇电信诈骗，对方为了骗钱，先转给她3100元。此时江怡突然反应过来，立即去银行咨询。骗子见江怡不转钱，电话威胁他说要告他，让他坐牢。反骗行为违法吗？这笔钱在法律上如何定性？江怡能否据为己有？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西城区集中整治什刹海、游野泳等乱象。朝阳一小区建好的隔音板被拆除，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这一政策真能起到预期的导向作用吗？市民李女士向记者表示，植住区域指标的规定在执行中存在很多漏洞。一是很多人虽然在郊区有符合加分要求的住所，但并没有实际居住；二是有人一旦获得户口，就将郊区房子卖掉，把户口迁到城区。相关规定实际上并不能起到预期的导向作用。 往往有很多人就是有多套房，他可能郊区有房，城区也有房，但是他申报的时候，他就只以他郊区的房本作为申报材料报上去，这样呢，系统呢也是认可的。也有大批的郊区住房的人，他们一旦拿到了户口之后，他也很快的就能够把郊区的房子给卖掉。从疏导的这一方面来看，就是他的就实操，包括他的审核的各个卡点，觉得还是可以更细化一些。 李女士认为，相关政策的导向是好的，但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细化实施的措施。 他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他实施起来其实有千疮百孔，有很多洞，上有对策下有政策，但是怎么能够让它更合理，真的是还希望就是政府包括有关部门真是落实到实处。 记者将问题反馈给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人口处，工作人员表示，发改委已经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行过多次沟通，后续需要人社局进行进一步的核查。 但现在来看呢，可能存在这种问题，就在郊区买一套房是吧，然后呢他就能积到郊区的分，实际上并没发生转移。然后这个问题我们跟人社那边去沟通过，也是需要他们后续再去进一步去核查这件事情。比如说哪怕按照一定的比例核查呢，也是我们给他提出来的，比如说每年都按30%或50%抽样的去核查，这样的话也能起到一些警示的作用是吧。 那么相关核查工作会启动吗？记者首先致电北京市积分落户中心12333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您问的这个吧，他没有政策规定，我这边给您提供那个各区的积分落户服务窗口的电话，您具体可以问一下他们。 记者于是随即拨通了通州区积分落户服务窗口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各区不会组织相关核查工作。 就是区县这个层面，您说的这个目前我们是没有的，但是市里边有没有，这个就说不准了。 记者接着联系到负责本市积分落户实施工作和牵头开展联动核查工作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积分落户工作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植住区域指标加分还是以个人申报信息为准， 按房本信息填就行。 在落实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是去核查一下他是不是在这儿实际居住呢？ 目前判断肯定是您如实填写的信息去进行。 那咱们未来就还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呢是吧？ 我这不清楚。 针对此事，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很多市民呼吁相关部门能够加强审核工作，完善核查机制。 我觉得还是需要咱们呢就是要去实地做一下审核。 国家应该在政策上应该有一个补充，不能就说我拿房产证我就可以就办这个加分了。 我觉得如果是执行政策有漏洞的话，应该去完善这个筛选核查机制，这样大家在同一个规则下能够体现公平。 积分落户政策公平性事关广大参加积分落户市民的切身利益，希望相关部门能健全机制。对此，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近日，市民肖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顺义区首创月树湾小区北侧道路与通往天北路的一条乡道连接处坑洼不平，路况非常差。作为月树湾小区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肖先生说：“ 我们这个小区啊，是后来新建成的小区，16年拿的钥匙。我们小区门前啊，是一条通心路，是市政的道路，但是这边由于其他原因啊，它这儿有个断头路。”因为这个应该是连接到就是东边的天北路，唯一能连到这个天北路的只有在北侧的一个乡道维修的这段路，就是恰恰就是同心路和这个乡路之间的这个连接，是这段路10来米左右的长度，宽有4-5米，时间长了坑洼不平，而且井盖凸起。 肖先生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有1年多了，如此一来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是最近北京频繁降雨的情况下危险更大。肖先生表示， 乡道啊是没有灯的，光线暗，然后甭管是大人小孩，要是一个不注意崴脚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开车的朋友出去，这坑也挺深的，说实话兜个底啊把车损坏了也是事儿吧。像现在雨天，这下完雨了都是路上都是积水，底下有坑上面是积水，你说安全隐患大不大？